是南征北战，沙滩会你哥哥血染征鞍，恨奸贼心不死，把那毒计献，害宗保要断我后代香烟，因此上我出三关，把虚实来看，举金刀哪怕那森严壁垒层层防线，枪林箭雨呼吸耳边响，忽听得人马嘶喊，急马的驰直奔小山湾。 老道老道，常住古庙，白日烧香，夜晚睡觉，身在北国，心在南。心在南朝， 道长开门。 嗯。唤你唤你，大家白将。 道长，将我看错了。 未曾看，看你心情胆战，汗流满面，血透衣衫，战马不见。只有这一根愚钝的宝剑。 道长，是你看错了，是我清晨起来在此玩耍的呀。 既然如此，到我庙中则甚呐？ 口干舌燥，头背清茶。 原来如此。李旭说了真情实话，还则罢了；如若不然， 讲了实话，你便怎样？ 我来问你尊姓大名。 听了，你姑娘姓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宋朝天伯父杨八姐。 祖居何地？你母，你母兄妹几人？到此何日？今到现在何处？ 问你， 八姐。我的儿，儿啊，八戒，八戒。就要舞龙拳，就把叔父当拳剑。我的名扬几场，流落在北国。我与你父是同胞难。十五年前拜了阵，被困在两狼山，内无粮，外无草，前面无路，后有追兵，无有救援呐、啊！走投无路仓，偏他把我的路来断，古庙起身。十五年，我如今人老心未老，怎与敌呀口一条船？八戒呀，你何时中了绣花箭？快与叔父速速根源呐！ 呀，

亲儿领了母后之命，带领1000人马巡查边关，敌藏南蛮，前来盗刀。 盗刀？南蛮到底什么盗？ 此刀何用啊？ 此刀非同一般，乃是当年南蛮老令公的定送禁刀。 禁刀现在哪里？ 放在藏上老。 啊，公主，那禁刀我能看上，你看吗？ 别人看不成，要是您吧，甭说是一次了，就是10次百次都成。哎，说了半天你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呀？哎呀，好极了好极了，小道士你且把宽心放，到皇宫我敢保唱你的心肠，少时间见母后一本走上，定封你做驸马，匹配乱皇。你做了新郎，我做了新娘，吹吹打打入洞房，入了洞房 怎样？ 公主那没时光， 我心里头直发慌啊！ 但愿得我爱人赴随夫唱，笑一对比翼鸟，地久天长。 朋友们，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光临与指导，希望您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，我们将会为振兴评剧事业而努力奋斗。 听众朋友，中国评剧院二团演出的一组评剧折子戏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我好何以 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。马长礼是一位受到观众欢迎的著名老生，艺术上兼唱马连良和杨宝森这两大流派。今天请您欣赏马长礼演唱的《捉放曹》。 Thank you. 可算得一起呀那大志啊，我就换代与他流水机此此地